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梦溪石。第220集，阵眼。冬至闭上眼，将耀眼的光线、龙慎的坚守、刘清波与霍界等人的苦战都隔开在内心世界之外。当所有杂念沉淀下去，随之浮起的就是纯粹清晰的咒语。 四大开明天地为长，玉帝上命清党三元威见神王斩仙灭宗紫气成天丹下河冲吞魔石鬼横身引风。 从吴之妻身上吸来的魔气实则都被龙身凝聚在剑光上，如果能够成功，他会将这些魔气封存起来带回特管局研究。但现在在吴之奇似乎并不甘心失去这些令他重新唤起凶性的魔气，而魔气也不甘离开这难得的祭体，双方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龙神拼死拉锯，做毁灭前的最后挣扎。可恰是这垂死挣扎，却更加迸发出令人吃惊的潜能。龙神为了吸收魔气，无法分心再与他交手，吴之奇狂暴的力量在洞窟之内四处窜动，头顶碎石不断掉下，地面也开始震颤。如果刘清波他们再拦不住他，洞窟很有可能倒塌，到时候从头顶上涌进来的湖水会将所有的一切都淹没，就算他们侥幸逃出升天，他也会功亏一篑。刘清波与霍界喘息着，他们已经精疲力尽，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无数，而且还在流着血，虽然都不致命，可那足以一点点地消耗他们仅剩不多的体力。两人拼死压制吴之奇的狂躁，但吴之奇力大无穷，哪怕最柔软的腰腹也不是那么轻易接近。他之前被四人所伤，如今满心仇恨疯狂，恨不得将四人都碾为齑粉。成员设计让他吞入魔气之后，这些魔气已经与他融为一体，唤醒他远古时代不为人知的性情，同样也增强他的力量。龙身现在却想要将这些力量抽走，他怎么可能允许？自然是用尽一切也要把力量夺回来。吴之奇咆哮一声，洞窟越发的剧烈震动，刘清波他们几乎立足不稳，纷纷跌倒在地。龙身却依旧贴在石壁上，手中剑光连半点犹豫动摇都没有，稳稳从吴之奇的头顶吸取魔气。但吴之奇也因此更加的狂怒暴躁，隔着洞窟，隔着头顶的渺渺湖水，遥遥传来一声闷响。刘清波以为是吴之奇的力量与地下呼应引发山洪，不由脸色一变，暗道不好，可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阻止，只能咬咬牙扑上去攻向吴之奇的眼睛，即使这很有可能引来对方的又一次狂怒。但就在这时，他们头顶轰隆巨响，龙身与吴之奇相接的剑光陡然大盛，夹杂着黑气的白光中须臾流入蓝紫色的荧光，丝丝缕缕却瞬间穿透吴之奇的护身罡气，将他包裹在其中。 天雷！ 刘清波恍然大喜，却见那吴之奇在雷光之中咆哮挣扎，却终究徒劳无功，眨眼之间最后一丝魔气被龙身吸走，所有光芒霎时消失，整个洞窟恢复黑暗。所有人都不适应这种骤然暗下来的感觉，只觉眼睛阵阵胀痛。刘清波四下摸索，好不容易摸到了手电筒，打开光线颤颤巍巍被启动，如果手电筒能成精，估计也被刚才的阵仗吓坏了，不过再微弱总算也能让他摆脱睁眼瞎子的困境。吴之奇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霍界靠在石壁上彻底力竭，出气多入气少，不过总算还有气。还有冬至，龙身正弯腰在观察他的伤势， 无需自己分神去担心。刘清波还没来得及哀叹，有师父的孩子像块宝，突然想起石碑，赶紧扭身往后看。龙深道： 石碑没事。 龙深应该是一早就去看了。刘清波松了口气，再一次意识到龙深与他们的差距。他们一个个累得要死要活，龙深同样从水里追上来，与他们走了一样长的路，也跟吴志奇交手，却还能在他恢复思考能力的短短时间内，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周到了。吴志奇粗重的喘息声在黑暗中很有律动。刘清波问龙深： 我们要不要把他锁起来？ 我已经被锁在这里很多年了。 刘清波愣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这居然是吴之奇发出来的。吴之奇慢慢爬起，一双金色铜铃般的眼睛睁开，看着眼前对他有所忌惮的人。 你们是何人？ 刘清波觉得他说的应该是上古时代的语言，但神奇的是自己却能够听懂。过了几秒，他终于恍然，其实并不是吴之奇在说话，而是他通过意识在向他们传达讯息。 距离你被囚于水下已过去数千年，我们是现在世界的执法者，也可以称为维续者。 你已经数千年了吗？ 吴志奇显然也被伤得不轻，意识有些断断续续。 许多年前，我被人锁于此处，同时与他立下约定，在水下看守石碑。五千年之期一满，便可重获自由。谁知前不久，忽然有一个人前来，一时水魂来向我传讯，说他可以向我提供魔器，让我力量增强，提前助我出去。我一时禁不住诱惑，就收下了那些魔器。 那些魔器乃人命怨魂所炼，你应该知道那对你的修为毫无益处。那人虽将你囚于这里，除了让你镇守石碑，想必也想让你在此安心修炼，但现在临门一脚，功亏一篑，你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大不了从头来过，我只是提前想出去看一看那人是否还活着。罢了，此番是我咎由自取，那人想必也希望我在此长长久久守着石碑。我就是再修上五千年又有何妨？ 刘清波惊疑不定。 你说的人是谁？ 能活上千年的恐怕都不是人吧。 你们走吧。 吴之奇明显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此处石碑至关重要，就劳烦前辈了。 我知道伏魔阵有八块石碑组成，这是其中之一。 众人心头一凛，龙身更快反应过来。 敢问前辈，其余七块石碑在何处？你可知晓？ 上古大魔出世，肆虐万方，有大能者汇聚四海精元，以昔日女娲补天遗下的神石为碑，上刻镇魔符箓，分布八处，镇魔器 万年不出。彼时，我为淮水大妖，因兴风作浪而被人所劫，与人约战，败而镇守于此，至今数千载。当时那伏魔阵，我也是听那人三言两语，依稀记得，阵眼就在昆仑。愚者却不甚了了。 昆仑根本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片区域。昆仑山脉延绵千里，辽阔广袤无边，自古便是传说频出之地。这线索说了等于没说，但其实也还是比没说好一点点，起码他们总算有一个目标，总比大海捞针强。更重要的是，龙神将他所言与明贤之前留下的话对照，正好印证了明贤说的都是真的。冬至缓过一口气，特意拿着手电筒到石碑前仔细查看，发现上面的黑气已经消失。他转身歉然道： 抱歉前辈，刚才为了助我师父抽出您体内的魔气，不得不引来天雷伤了前辈，还请您勿怪。 技不如人有甚好说的，你们快快走吧，省得我见了心烦。 吴知奇被他们一通狂揍，伤势不轻，不过他自己贪图一时的诱惑被魔气侵蚀，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出去之后，若是遇见与我同时代的老友，千万不要泄露我与魔气融合又被天雷劈过的事情，被他们知道，只怕我这一世英名就荡然无存了。 就算我们不说，你被关在这里也早就没什么英名了，还真是一只爱面子的大妖啊。 你们沿着前方一直走，就能看见一处水潭，水潭上方有出口，从那里就可以出去了。 大概多远啊？ 也就几百步的功夫吧。 众人辞别吴知奇，继续往前走，但大家很快发现，吴知奇所谓的几百步，跟他们不大一样。因为他们走得气力不济，脸色煞白，还没走到吴知奇所说的水潭。刘清波这才想起，吴知奇走路速度极快，连跑带飞，他说的几百步可能是他们的几千甚至几万步。他心里哇凉哇凉的，几乎想大少爷脾气一发作坐下就不走了，但他不敢，因为龙身也在。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